后炮。 好啦，翻嚟最后一节嘅马后炮啦。嗱，咁啊，头先我哋第三节第二节咧，咁啊，我哋就讲下嗰只旅游拿督啦，咁啊，即系开炮就铲下国能啦。咁其实呢一场咧，我哋今日今集节目最后一场讲嘅马咧，咁就系、是。都是關佢事喎，即係佢都係主角啦。咁其實呢一場馬咧，咁啊係第八場啊。呢場三班千二米，咁啊其實咧本來咧就即係有一隻好重心嘅馬，好德威，咁點知就退出咗，咁啊就形成咗咧，咁啊都幾亂局嘅，即係啲熱門都幾側重於，即係其實側重於極速王啊、雪戰神驅啊。之間嘅咁啊，甚至乎會長之星啦，咁啊會長之星都有一段時間都係熱門咁啊，但係都騰得，即係睇到佢騰飛都知擲使間，但係冇諗到只會長之星喺佢手上啊跑到咁曳，咁我哋一路睇片就睇下佢點騎得幾曳。 雪戰神驅。好咧，跳出嚟嘅時候，前面上海大師應聲彈出啦，響出邊有極速王啊，咁啊埋邊位置啊嘉域奇啦，馬林中間會長之星內欄仲有真翠啊，大約跟住個第六位咧就索先生啦，咁啊南柏格仔衫第七位走二搭嗰只雪戰神驅啊，再後邊嘅馬啦，先見到悠遊王啦，財富超影就藍衫尾衫內欄嘅，咁啊後邊兩隻童話啦，同埋呢只公正揚名嚟噶，好啦，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啦，前面帶頭嘅馬咧係嗰只真翠喎，響佢外邊位置有會長之星啊，第三。三位嘉域奇啦，咁啊涉內欄第四咧，仲有呢只索先生啦，出邊第五咧就係嗰只上海大師啊，咁啊慢慢內欄咯，走入去咧藍白格仔衫雪戰神驅啊，中間藍衫企高身嗰只咧就有極速王，兜大彎就童話，再後邊嘅話先至都悠遊王財富超影響尾二啊，包尾就公正揚名啊，好啦，正就係直路啦，前面透出嘅馬咧都仲係真趣噶，咁啊見到內欄位置有呢只咧就索先生，再見到中檔位置雪戰神驅揾緊尾追，咁啊外邊位置冚中啊極速王啊，大外檔。童話悠遊王嗰啲馬，最後百零米透出嘅馬咧，就係呢只咧極速王一路壓住埋邊嗰只雪戰神驅，咁啊極速王贏出呢場賽事，雪戰神驅有冇保到個第二啊？嗰只童話灰馬一路上嚟就一路 咁夜馬嗰只極速王就都冇乜爭議， 明顯高 嗱，同埋第二嗰只雪戰神驅咧，潘頓亦都係騎得一絕嘅，呢兩隻馬冇爭議。咁啊，呢場馬都有好多時況啦。 潘頓咧，嗱，我插少少嘴先。潘頓咧，陣間睇巡邏影片咧，呢一場馬咧，就係、是、咧教嗰啲騎師咧跑外檔咧，點樣可以克服嗰、那個 外檔， 克服嗰個外檔嚟可以揾到一個提升名次嘅機會。陣間要睇一次直鏡，要睇一次潘頓，要解一次潘頓點樣跑呢場馬。 咁同埋就係話俾你聽咧，即係咧潘頓咧跑外檔馬，佢係識點樣去處理嘅。 呢本就教科書， 即係呢個就話俾你聽啦。嗱，咁啊，即係嗰呢兩隻馬贏，咁我就等陣先講佢，因為其實都贏就贏得好恰如其分啦。尤其是極速王佢排，即係亦都係克服咗個外檔，佢施主嗰個亦都即係有個爆，即係亦都展現到佢嗰個增速力啦。咁但係我要講啊，講邊只咧？頭先我都講國能啦。咁我哋一路睇嘅巡邏影片咧，我就一路就話俾你聽咩事，因為其實呢段呢度咧都因為後屘又出又後屘又後來又發又有呢個抗議事件，就令到有令到只童話咧就最後就變咗落第四噶啦。睇巡邏影片先。嗱，咁嗰只極速王就係第十檔，會長之星就係八檔嘅。嗱，一出步咧，你見到只會長之星就灑一灑咁啊，擺咗喺前面走啦。嗱，即系咧嗱，我亦都嗱，所以亦都呢度呢一場馬，你又係睇到點解國能即系又係咁廢啦。嗱呢啲位，嗱呢啲位佢擺出嚟，你究竟你係想點先？你係擺前面走啊，一係你係過埋前面嗰只，而家你呢啲位咧半氹釒咧，真係就最難搞啦！嗱，即係買仲要走少少搶口啲。 係啦， 咁啊，即係你究竟想點咧？ 嗱，你極速王同雪戰神驅擺嗰兩個位咧，其實就你睇見到佢咧一出閘已經穩位穩到穩咗，跟住已經翻咗走咗入去。你同埋留意極速王咧。咁佢亦都先 兜，慢慢兜出嚟啦。 因為極速王咧，照計咧就應該又乜嘢？你講嗰只會長之星先，我陣間先至再講。 嗱，呢度就已經放乾咗啦，呢度翻嚟噶啦。嗱，你睇到外邊嗰兩隻嗱，最灰馬就係嗰只童話。咁呢度咧省跟住只極速王就一路冚埋嚟啦。跟住咧只悠遊王咧又加入戰團攝上嚟。嗱，你見到呢度咧只 隻童話一路壓住隻悠遊王，咁最後就係抗議，就係呢度抗議。咁最後 因為唔壓落去就有機會過啊嘛。 係啦，唔壓過咧有機會過啦。 所以合理嘅。 所以呢個變咗咧就即係名次互調。咁亦都睇到啦，都冇辦法啦，因為黎海榮結果太耐冇騎。太久沒有騎馬，即是復出了，其實他一路慢慢慢慢都好一點，不要了回來了，即是其實慢慢慢慢都好一點。其實這一場馬他的十二檔也是很難，真的很難講，很難搞的。那就講回個賽後報告，即是關於這件事先，那就即是復榜完畢之後呢，那就即是這個悠遊王田泰安呢，那就以最後100米受到干擾為理。其實這段賽事呢初就出咗言訊符號，出咗呢個言訊符號，跟住就再加抗議嘅，咁就即係抗議嘅童話嘅資格啦。咁所以咧就最後小組確定咧，喺最後100米處咧，童話就大幅度向內斜跑，導致悠遊王受阻礙及被帶向內跑，因而未能全力施圍。而小組進一步確定咧，喺接近終點時候咧，呢只悠遊王啊受約束以避開極速王後蹄，並在童話碰撞後。至未能力拆過終點，咁童話咧因奔向時持續向內跑，考慮呢兩點相差一個頸位咧，咁而悠遊王喺段長路程上受童話所阻礙，咁小組有理由相信咧，有充分理據認為咧，即係如果冇呢件事件發生咧，悠遊王就應該係比童話更加先過終點，所以咧就判呢個抗議成立。咁第一名就極速王，第二名雪戰神驅，第三名就悠遊王，第四名就童話。咁就別有個地方咧，就因為咧呢，即係呢次咧佢就呢個事件咧就罰馬兼罰人嚇。咁黎海榮咧亦都承認不小心拆騎，咁所以咧就判罰佢咧由10月20日開始咧就停賽兩日。咁啊，亦都考即係小組話考慮咗呢次嘅停賽係因為黎海榮在受傷久休復出後第一次干犯不小心拆騎。咁所以呢、這個即係呢個就 咁，冇罰錢啦，淨係罰你。 唔係你第一次，你點會罰錢啊，大佬？通常呢啲第一次係唔會罰錢嘅，你搞清楚先。即係最你再犯咧，咁就會罰錢，或者再犯就要再罰多啲錢。你要搞清楚呢樣嘢，第一次咧任何情況都唔會罰錢嘅。OK， 嗱咁啊，即係呢只，所以咧呢個呢咁夜馬就贏得都好出色啦，即係極速王，咁所以就即係丁仔咧就一口媽就。100%勝出率啦，啊咁啊！至於講只會長之星，頭先都睇到啦，即係你睇到一隻會長之星，一隻呢、這、一個呢一隻 旅遊馬督， 咁你又睇到呢位阿哥，你又點可以又擺錢落去咧？咁啊，你講埋落去啦。 嗱，因為其實咧講呢一組馬咧，我好坦白講，我覺得呢組馬。你又講佢跑嗰啲 OK， 但我覺得成組馬個水準都唔高嘅。點解我會咁講呢？第一樣嘢就係話，我想攞翻個段速表出嚟慢慢解釋呢一樣嘢。好啦，一路睇一路講，我冇乜特別圈嘢，咁其實就、可以講翻第一樣嘢。呢一組咧頭兩段嘅段速，你比較翻嗰兩場四班咧。其實是差不多的，大家開慢0.1、0.2左右，都是46.6秒左右的，那三即是二三場那組啊，咁啊第五場街旺財那組啊特別渣嘅， 係你嗱啱啱睇翻而家睇下第三場那場就1分9秒98，第四場就第二組就1分9秒97， 係啦， 咁呢場頭馬極速王咧就1分10秒12， 係啦。同埋最緊要一樣嘢，點解我會咁講就係、是、大家呢三場馬頭兩段。都是46.6秒嘅左右嘅， 46.6秒啦， 系啦，大家都是呢個時間左右嘅。咁好啦，極速王就即係如果講極速王同雪戰神驅咧，極速王係技術性擊到佢，因為極速王始終佢轉彎嗰度佢走蝕咗位嘅。咁雪戰神驅咧就潘頓咧就真係教科書啦。點解咁樣講咧？出閘排住個十檔，一出閘即刻揾位攝一攝啊，攝咗入嗰個檔。我睇嗰場馬。我買了雪戰神驅 win 嘅，我自己起身啦嚇咁樣。輸我都覺得抵嘅，即係覺得心服口服嘅呢只潘頓輸，因為你見到佢走位有成，而家出閘走咗入去入邊，咁啊入邊走咗個真係靚位，跟住入直路散出嚟有個空位，完全都無遮無阻咁樣跑過第二。咁啦，呢一隻雪戰神驅咧，我亦都覺得三班差唔多啦。即係有陣時，好多時候有陣時俾佢嗰啲後勁咧，你大家會好吸引。但係呢場潘頓係跑曬俾你睇嘅，一二名其實都係唔叻嘅馬嚟嘅。尤其是極速王，我聽翻啲朋友講，佢 轉手的價錢是很便宜的，現在被他執場三班，這隻馬已經是回了本很多錢了，已經是。這兩隻，這一組馬其實整組都渣，但是那兩隻三四名調轉了名次，那兩隻悠遊王和童話呢就另一個講法。首先講那隻童話先啦，這一隻馬呢其實呢就即係點，即係咧，其實就嚟香港咧搞個水土係搞咗好耐嘅。咁咧點咁咧？去搞個水土，咁而家咧終於見到黎海榮，你見到佢蝕住走，佢都即係只馬外閃都可以走曬咁勁咧。因為本身我哋都講啦，呢只馬佢都唔係短途馬嚟嘅，佢喺法國咧，佢係贏到1600嘅。咁點解今日其中一樣嘢跑得好咧？就是、個地，始終跑馬地個草地咧，我有陣時會同大家講咧，佢個草地係冇沙田咁硬嘅，沙田係好硬嘅，成日跑個1:08幾、1:07，四班都1:08幾嘅。咁但係呢只童話咧，法國又喺法嗰一隻法國馬喺法國跑開，當一隻馬喺法國都要贏1600嘅時候咧，其實誒贏表熱賽嘅時候咧，佢仲要係跑開，佢主要係跑德國，跟住就去咗法國跑。咁咧就要跑呢啲谷草、啲林林地嘅草地咧，就會好啲。咁呢只馬再真情啦，我覺得1650米都會短嘅。如果可以跑到1800咧，第日咧就應該三班有馬贏嘅呢只馬。好啊，咁另外一隻而家呢一場馬跑得唔錯嗰只悠閒王啊， 悠遊王， 悠遊王啊。咁啊，南非呢只馬又係阿廟嗰啲南非貨嚟嘅，即係咧呢近呢兩年咧，霍利士同埋苗禮德咧都買好多嗰啲南非嗰啲貨，但係霍利士南非嗰啲什麼西夏之王嗰啲就真係唔得嘅，佢嗰一扎。咁啊反而呢一隻呢一個練馬師，即係苗禮德揾嗰啲南非貨，就算佢而家轉咗出去嗰只任我行咧，其實都 OK。呢只馬其實喺嗰邊咧。就跑嗰啲兩歲嗰啲1200、1400已經有表現，所以呢只馬我估第日咧佢應該都係集中跑1200或者1400會好啲嘅。但係如果你話講嗰個長遠嗰個成就，我覺得童話呢一隻馬應該第日跑翻1650，谷草會好過沙田嘅呢只馬，因為谷草個地咧。臨啲啊，即係比較熟跑開嗰啲臨地會比較好啲。咁呢一隻馬就會比較呢兩隻馬其實都有留意嘅價值，不過童話就要跑長啲啦。 童話係啦，同埋佢就開始真係叫做真係依家真係開始叫做納入正軌啦。 但係呢一組馬就係嗰句啦，水準係唔高嘅，係好坦白講。 啱嘅，咁啊，所以佢而家呢啲班即係嗱，佢而家呢一場即係跑過第二就冇加分。 唉，佢 都係61分。 其實咧，應該 呢個第三冇加。 其實我估諗住輸埋呢場落四班嘅，咁而家其實都冇所謂啊，三班都贏得嘅呢只馬。 咁同埋又咁講啦，呢場你睇到黎，即係都係黎海榮，就真係一即係都要慢，都要即係佢可能自己有心急啦，因為即係都跑咗10次馬。咁啊，仲未開齋，咁佢都好緊，即係都好慾緊。 其實咧， 都冇辦法㗎啦。 講黎海榮插少少嘴，你留意一樣嘢。我想講一講佢師傅何亮， 係 一樣嘢。何亮咧係有一樣嘢好大膽嘅，佢係咧夠膽咧揾嗰啲蘇迪紅啊、黎海榮啊、毛顯東，即係嗰啲孭唔到飛嘅騎師幫佢搏馬，仲要係搏得準嗰啲嚟。你哋留意一下，如果突然你哋見到有一日黎海榮騎一隻何亮嘅馬係不尋常地熱咧，即係例如有乜搞錯？黎海榮騎馬竟然可以少過三倍，即係咁講咧，咁其實就話俾佢聽贏得嘅。我數幾個例子俾你聽就得。上年有一隻馬心中有你，佢唯一贏嗰場咧就係蘇迪紅林美樂飛落到三倍，我話嚇呢個騎師你都夠膽咁樣賭錢法。咁佢贏啦。另外咧，好耐之前，另外咧上季無價寶，你哋留意贏嗰場又係揾蘇迪紅跑咧，又係好重飛咁樣贏啊！唔知成三倍幾嘅，唔夠三倍贏嘅，即係呢啲騎師佢哋都可以夠膽。再數遠啲就係、是、你哋睇翻有隻何人，我記得好似退咗役嗰只標標，跑1000米由6倍打到去唔夠三倍開跑，又係揾嗰啲。又是找蘇迪紅幫他贏的，就是說其實何亮，即如果黎海榮要開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他夾回何亮那些落重飛的馬，大家就可以留意的。 其實還有我也是說回頭，他其實 都慢慢都有掌握到那個節奏，因為他真的實在太久沒騎馬，所以都不可以說太過挑剔他，他真的這場馬他真的 博輸不特止，仲要俾人罰停賽，咁都冇得挑剔佢，咁就真係，但係就真係唔好彩。咁啊，真係希望佢可以即係停賽前就可以有翻多啲馬跑，咁啊，即係快啲開齋穩定個軍心啦。即係我覺得即係佢本身又騎得啦，咁你當年幫阿輝哥 一隻極 奇妙喺日本贏 Group One 咁樣。即係呢個哥仔，即係有功價嘅，但係就即係希望佢快， 要俾啲時間， 要俾啲時間佢啦。即係同埋希望馬會又唔好話，即係逼得個，即係嗰個話佢成績唔好，就下季又唔俾排佢咁樣啦。因為你即係你咁辛苦先至復出咗，咁你都真係要啲時間去 tune up 佢自己嘅。咁啊，講到呢度啊，都冇乜報，都差唔多啦。咁啊，今集嘅馬後炮到呢度為止啦。咁啊，我哋又要到下個禮拜五咧，咁啊再同大家發炮啦，咁啊睇下嚟緊聽日嘅賽事，咁啊有啲同埋啱啱下個禮拜三有啲咩我哋睇唔過眼嘅，我哋就抽出嚟同你抽絲剝繭，幫你哋發炮，咁我就下個星期五再見啦，拜拜。